若知非人，好啦，唔做人就做非人喎。若知非人有形无形，有想无想，拗脱其论，我依彼前皆言其生，以为是法，令其成就。前边讲言人生咧，就系涉呢一个人王宰官嘅不尽嘅机。现在讲言非人生咧，系涉呢个天龙八部不尽嘅众生。有形是指有色幻的类，这一类好像这个畜生里面幽垢精明种种的畜生。无形呢就是无色幻之一类，但例如空散消沉之类、哦、有想呢就是无这个色幻，无想呢是只有这个色幻、啊，我刚刚相反，只是有精神而没有肉体的叫做有想、啊、但有这个受想行识而没有这个色音叫做有想。有想就是没有这个色身而有受想行识四幻，等于这个鬼神精灵、啊、无想呢就是只是有这个色身而没有受想行识这一类精神界，等于什么？等于精神化为金木土石。无论有形无形，有想无想，以果号拗脱离他本来的这一类生命呢，而是希望展生人道的话，观音菩萨一定在他前面呢现他同类的身，为他说法，令他成就，脱离他这个本类的生而得到人生。是名妙净三十二应入之国土，皆以三昧闻分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、哦、前面讲到言人非人生第二十八种了，二十八种加四圣是不是三十二生啊？刚刚好三十二生。现在这一段经文是总结，它是以是名妙净，即是这个三十二应是叫做妙净，又妙又净。为什么是由这个闻分闻修金刚三昧，由二幻闻分闻修金刚三昧的力量证得这个清净法身，所以呢就不变随缘，就能够现种种形、啊、虽然这个法身是无形无相，它能够现一切相，所以呢就能够三十二应入之国土。若果是现菩萨身的，就入十部庄严土。如果现这个二乘身呢，就入这个方便有二土。现六凡身呢，入一个凡圣同居土，所以说叫做妙。因为这个就是不变随缘，所以入之国土、啊、但是随缘又不变呢，虽然入之国土、啊、普应群机现种种生，但不为种种生之所染污，等于什么？等于莲花出于衣内而不染，所以叫做净，妙净三十二应、啊、入之国土。点解能够咁大嘅胜力，能够以三十二应入知觉土度众生呢？皆以三昧闻分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。我能够以三十二应入知觉土度众生呢，现前是因为修呢个三昧。什么三昧啊？二幻闻分闻修的金昧，所以就产生一种无作的妙力。无作不是特别有意去作的，自自然然产生这种妙力的、哦、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在十方之个土无刹不延生嘛。为什么他能够无刹不延生呢？就是因为修这个闻分闻修金刚三昧，时时刻刻反闻自性，因此呢解六劫破五阴，所以正依究竟得到大用现前，所以成就这个无作妙力，不假作意， 一生能够抱怨困击，自在无碍。所以我都觉得一生抱怨困击都是要修，要修。如果我现在能够一生抱怨困击就好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可以在这里讲经，又可以在大陆讲经，不用两头跑跑得那么辛苦，是不是？这个观音菩萨就做到了，无作妙力，他不用动的，是不动道场而抱怨困击。现在三十二应讲完了，就讲到十四无畏。世之我佛以此闻分闻修金刚心门无作妙力，以知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一悲仰，令知众生依我生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。这个是除了三十二应之外，另外有一种叫做无畏。什么叫做无畏呢？无所惊的。我记得我初初呢做学生的时候已经讲了，站上个台呢叫震啊震啊震啊震，为什么惊啊嘛，是不是有所畏啊嘛，惊讲不好，惊错。但我现在站在那里我脚都震了，但是不至于惊成这样，是个脚骨无力在那里震而已。习惯了呢，习惯了是对众生说法呢，人越多呢就越兴奋，不习惯呢人越多呢就越惊。你想想是不是、所以我们呢做学生的时候呢，不但要学，要研究学问，而且要研究佛学，不但要研究佛学，还要研究胆量，不但要研究胆量，还要研究这个口才，训练这个口才，这样呢然后可以做一个弘法的人才。如果不是呢，你满肚文章讲不出。我记得在中文大学读书的时候呢，有些老师呢讲得很好，但是他的学问不好，不知道他讲什么。但有些呢他学问很好，自私立事，但是讲不出来。这个就是一个缺点。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弘法人才呢， 那又要第一呢就讲仪表啦，第二就要讲充实学问啦，第三呢就要讲口才啦。其次呢就要讲谦开的态度。如果你骄慢降高呢，咁人哋都唔敢接近你，係咪？所以我哋青年学生啊係要了解呢啲情况，学不但要学法，仲要学仪表，仲要学口才，仲要学呢个美德，谦虚嘅美德，咁样就係一个良好嘅弘法人才啦。可惜现在呢呢种人才好难得，因此呢弘法嘅人非常少。我希望智联呢尽量栽培呢啲人才出嚟啦。嗱，观音菩萨呢佢话俾释迦牟尼佛听，佢话我啊再次佛，即係再次因为用呢一个弘法弘修金刚三昧嘅力量啊，能够以十方三世六道众生同一悲仰。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，包括世所有众生，包括世同一悲仰，令知众生依我生心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。因为一切众生呢，他的法性都是同佛所证的法性一样一样。众生是菩萨心中的众生，菩萨是众生心中的菩萨，虽然是说性分不同，但体性是一样，所以能够感应道交。既然能够感应道交，所以呢他所厌离的苦，所渴求的快乐呢都可以达到目的。所以呢观音菩萨能依苦厄死难之中啊，是现种种生，是救拔众生的悲苦，因此呢说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。《法华经普门品》里面说，众生被困厄 无量苦逼生下，功一妙智力能教世根苦。这个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度百苦以乐的功德。十四种无畏啊，是什么呢？以下呢就分别解释了。一者由我不自观音，以观功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，即得解脱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海老法师说应该在这里彼令彼十方苦恼众生称我名号，加这四个字，观其音声即得解脱。然后呢是经文呢才完整。前这个由我不自观音，以观功者，这两句呢就是显示这个观世音菩萨自修的根本，因为他修这一种观，所以就有这种功德。在净命经，净命经即是维摩经，里面说生未解脱而能解他薄是无有是处，自己本身未得到解脱一切烦恼的束缚，而想去解脱他人的束缚，根本没可能做得到的。因此呢，菩萨呢想利他呢，一定要达到自利。所以大智度论说若利人先要自利，而家观世音菩萨是想教导众生嘛，所以呢他首先自己达到自利的目的了，不被这个星尘所展，叫做不自观音。我们现在呢就被星尘所展，他说由我不自观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不为外面的星尘所展，而能够粉蒙蒙自性，所以呢叫做为之以观观者，以这个能观的观智去观这个被观的意识。因此这样修呢就成功了，内而照性，外而脱念，这样可以背层合觉，自自然然忽然超越世出世根，获而是性，然后重体起用利益众生，所以能够令到十方苦恼众生称其名号的话，他即时就看他的音声。我们是听人家的音声，观音菩萨用眼看他的音声而得解脱。这个观音呢就是根据果上得名的，所以呢《法花经》法告无尽意菩萨说：若善男子，若有无量八千万亿众生受之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，即是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或者有人话呢？或者有人话观音菩萨是无机不应的嘛，一定是教一切苦恼众生的嘛，为什么教来教去都教不到我啊？我这么苦，他又不白我苦，以我乐的，那岂不是不平等？是不是啊？不是，那你又何在呢？你又何在呢？这盆水如果清的呢，天上的月影影下来，如果这盆水浊的呢，影不到下来。我们心水清的呢，专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呢，就以观世音菩萨沟通，所以就感应咯。 如果我们不跟观世音菩萨沟通，观世音菩萨想帮助你帮不到的，即是等于打电话，你打错了 number 打不到。譬如说你想看电视，你又不打开个机怎么看呢？即是说我们的心与菩萨的心能够沟通，菩萨自自然然令到你离苦得乐的。如果你不沟通，你心灵闭塞，不想学法，心中没有法，没办法来到心法，没有办法跳落你的心的。即是等于观世音菩萨等于什么？等于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无作妙力，等于空根充满世这个收音机，充满世这个电力，但是你不打开这个收音机你收不到。观音菩萨的功德是遍周法界，但你呢不打开你的心腹，你没有办法跟观音菩萨接触得到，所以没有办法感应咯。苦恼众生啊，边个是苦恼众生呢？咁边个是苦恼众生啊？边个是苦恼众生？你同我，大家都是苦恼众生。哦，响三界里面都是苦恼众生。超出三界呢，有少少快乐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话：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，所以我哋快啲要出三界，尽认受，尽呢一生命吓，就出三界，得唔得咧？得，唯有一条路，唯有一条路可以尽认受出三界，边条路啊？念佛，你哋知噶啦吓，念佛唯有一呢条路，嗱。海陆法师说要加清我名号两个字呢，就有两个意思。一呢，就是因为苦恼众生清念菩萨名号的时候呢，能够一心清念菩萨的圣号呢，心意集中了，心呢就恳切，情呢好急，哀哀苦求啊，菩萨一定来沟通，一定感应。譬如说我们现在坐一段念法，有时会打妄想啊，但如果你驚咧，咁你就念得好虔誠啊！有一次我念得好虔誠，好虔誠，為乜嘢？地震，地震嘅時候，我拉住阿慧海喺佛前嗰度猛念觀音菩薩，念得好虔誠啊！所以我哋苦為苦所逼咧，所以話苦惱眾生稱我名號，為苦所逼咧，特別誠心嘅。如果你唔火不燒到泥呢，你不會走得那麼快的。所以呢就稱我名號，如果能夠一心一意稱呢，觀音菩薩一定是感應。第二呢，就是觀是菩薩的慈觀，音聲是眾生稱念佛菩薩的名號，菩薩以這個慈觀觀這個眾生稱念聖號的音聲機感相投，所以即刻能到令到众生咧，系离苦得乐。这个是总讲，总嚟讲呢个观音菩萨有十四无畏，能够救众生。而家咧更字咧就讲七能无畏，七种苦能得到无畏。二者知见善惑，令知众生切入地火，火不能烧。知见成佛。六根的见闻觉知，我们普通的见闻觉知向外走的，是吗？每天都是看外面的东西，没有看自己的心，没有观心的。谁能够每天抽出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、一个钟观心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一个啊？这么少咋？两个、三个，哦，都好，总之有人啦，哦，都唔会落空，系嘛？咁啊，我哋可以观心咧，系一种好好嘅方法嚟嘅，好好方法。因为点解咧？一反观自性咧，唔向外攀缘咧，自然减少好多烦恼啊！一 多啲時間，多啲時間，多啲時間，就可以以外邊嘅層景貼節，就不為外景所展，不為外景所展咧，就可以向內修行噶啦。喂，呢、這個知見善房咧，即係話六根咧見聞覺知，呢、這個妄想咧已經回翻向真心，走翻轉頭，唔係向呢個下沉，而係調翻轉頭向呢個真心方便。所謂一根既反現，六根成底鐵，咁因此咧就能夠令之眾生切入地火，火不能燒。點解？因為呢個見咧係屬於火，見啊係屬於火。嗱，我哋個眼咧，如果火一上咧，個眼就紅嘅。所以世俗人話火遮眼啊，火眼係屬於火嘅嚇。咁因為咧。这个知见善佛了，不烹饪于外面，感觉眼就得到清凉自在，清凉自在呢，就所以呢就可以免这个火灾的难了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说，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，念比观音力，火坑变成池。说假使有一个敌人兴起这个害你的意将你推落大火坑，能够你能够一心念观音菩萨咧，火坑都变成池啊，唔会烧到你嘅。关于呢个火能嘅故事咧，又系好多好多啊。据说有一个叫做竹长师嘅居士，住响洛阳，系住一间草屋嚟嘅。有一日咧，乱机失火啊，隔篱咧。是火烛，咁咧个个都走啦，但系佢咧佢就唔走，佢一心响屋里边念观音菩萨，结果咧个风啊吹到佢嗰根，吹嗰啲火到佢嗰根屋咧，即刻旋转个头过嚟，剪过嚟，烧唔到，咁咧就避免咗呢个火能啦。其中咧有啲人就問佢點解你唔走咧？佢話：我因為一心信嚟觀音菩薩，我知道觀音菩薩咧會嚟打救我，我唔走。其他啲人就唔相信咯。咁有一個人咧好調皮嘅，特別響呢個風大風嘅時候咧，夜間咧就點一把火，丟落佢一間草屋。一次、兩次、三次都燒唔到，因此咧就知道菩薩嘅神力係不可思議。所以咧呢、這個人咧就對呢個聖竹嘅慚愧，就跟佢去學法信法啦。三者觀聽善佛，靈知眾生大水所漂，水不能溺。这个呢是念观音菩萨能够避免这个水难。我们知道耳仔呢是属水的，所以医生说耳水不平衡啊，是不是属水的，是有意思的这里。所以观音菩萨呢是说这个观听善佛呢，就是说这个耳的声音，耳的闻性能够反观自性呢，咁啊，善佛即系恢复翻自己嘅真心啊！一向我哋嘅耳根向外烹饪咧，颠颠倒倒嘛。而家咧，善未闻是菩萨救阿难，善以倒闻机反闻闻自性。咁啊，因为调转嚟呢个意识嘅闻性咧，个闻得声音嘅意识咧，反闻翻自己嘅耳根嘅性。咁所以咧。外面就不為星塵所薄，就可以解脫於耳根的結。既然解了這個結，當然不會為這個水所害。所以《法華經》說，或漂流巨海，而龍之鬼能，念彼觀音力，魔龍不能沒。這個就是免這個水能。